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5集，清觉宗的小弟子匆匆下山到华觉宗寻竹寒师傅，传的却是噩耗，成善住持大限将至，他作为最受重视的闭门弟子，自然要赶回清觉山。临行前仍记得在疗房中留了张纸，上书急回清觉宗于阿音。阿音恰巧积了好些天的差事未报，一下午都在地府消了已经积压的鬼魂名录，又领了新的，正打算走，遇上了面色严肃的钟馗，心里暗叹不妙。 阴谋罗，站住。 他被迫转身，尴尬笑道。钟判，您唤阿音就好，阴魔罗不好听啊。钟馗哪里会同他开玩笑，指道， 罗刹鬼众现下到处寻找鬼境匕首，你可是给了我一个烫手山芋。 他上次回来之后，自己的蓝色火焰仍旧放在琉璃瓶里，还未寻得时机去琢磨如何再恢复，而匕首成了阎王，托他用灵力锻造了一下，却不想阎王把差事给了钟馗。这我还回去。他递了过来，原本通身乌黑的匕首被打磨成了银色，许是净化了怨气。 拿着吧，被罗刹鬼撞到你也有个防备。 阿音本就闻名于鬼界，幻化人身之后名声更盛，且他极会处事，同阴司的人相交算得上好，尤其是阎王爷话多，最爱同阿音扯上几句，免不了也要被他敲竹杠。四大判官除了钟馗最严苛，他都应付得来。多谢钟判官，您真辛苦，这匕首改的真是…… 少同我油嘴滑舌，这些日子你愈加频繁出入觉宗，鬼界皆知，你可别忘了分寸二字，切莫行差踏错，记住了。 遵命，改日给您带长安的火晶柿子和烤饼。 快些走吧，我味觉已经极尽，同你差不多，饮不出什么滋味。 到了华觉宗，一切照旧如常，可却见不到竹寒。他悄悄地到处找，一无所获，最终无奈回了疗房。窗户开了个缝隙，他便从窗子钻了进去，四处打量了下，半点不寻常的痕迹都见不到。竹寒房间内什么都没少，阿音着实想不通人会去了哪儿。他便坐在榻上等，从傍晚太阳将要落下之时，等到了太阳彻底落下，再等到天全然黑了，没有推门声，也见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心头不解，明明昨日里还是好好的，怎的今天就不辞而别？桌上堆着几本厚重的古书，被他绷着脸扶到地上，发出好大声响。路过的弟子听到折返回来，推门而入，便见着窗户开合着晃荡了下，只当是风太大，默默捡起地上的书放回原位。他回了林子里，酒肆的伙计许久不见阿音姑娘前来，要给她上酒，被摇头拒绝了。阿音自知融合的人参酒量不是很好，今后还要避免饮多才是，心不在焉地立在柜台前。客人见貌美的老板娘来了，必要再多叫上几坛酒，伙计机灵得很，赶紧动起身来。满室嘈杂不断，阿音听到了其中一桌提了成善大师名字，便凑近了听。 你可知道那清觉宗的宗主大限将至，今日竹寒小师父特地从长安城内赶回。 清觉宗虽见得偏，倒也算是觉宗的道场之一，意义非凡。 是了，此举定是要竹寒小师父做下一任宗主。 我看未必，竹轩。 他平静着脸微微波动，前些日子可是在崔判那里看过成善的生死簿的，他现下那身子骨顶多也就七十有余的年纪，不是到九十岁整 寿终正寝吗？生死簿竟也如此不严谨。化成了灰鹤飞到清觉宗房顶，刚站立住，现下已经是半夜，四处却灯火通明，全因宗主大限将至。他到处看，便见着了廊子里走来的熟悉身影，用鬼语传话：谢必安，怎你自己来的？程善阳寿未尽，你抓不得。谢必安收回了锁链，只手里拿着个扇形的牌子，抬头看向房梁，一只巨大灰鹤凶煞地立着。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那儿。明日长安郊外定有传言，程善大师圆寂，房梁有仙鹤栖立。 他化成了烟下去，才不愿意为程善增添美名，扯着他不让人走。你还没告诉我为何程善死了，他明明九十整岁。 生死命数被你窥探，早死也是寻常。再不然，他参透人生虚无，便不想再存活于世，也是可能。 阿音被他阴阳怪气的几句话搞得愈加摸不准现下是何情况。失神间再一回头，谢必安已经不见了影子。从程善疗房内传出再熟悉不过的一声哀痛叫喊： 师父！ 随后稀稀疏疏脚步声进入，便是一阵阵不断的哭泣声音。他一缕烟停在原地，只觉得仍有颗心在不安跳动，总觉得要生变数。不多时，竹寒红着眼睛怔怔走出来，还提手开了眼角的泪。阿音沉默跟上，待到无人后院，他对着夏日里开满千瓣莲的池子出神，现下周围一片死寂，毫无生气。阿音变回人，立在他身边，忍不住问道：他临死之前可又要挟你了？朱寒侧头看向他，眉头皱得让人心疼，眼睛是强忍哀伤憋出的血红。 阿音，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说这种话？ 阿音心头不懂，程善是他的师父，却不是阿音的。他为程善之死哀伤，阿音却不，心里只是担忧，担忧程善临死之前也不安生，去胁迫竹寒答应某些事情。他死了，你又念他的好了，你便忘却于我了？竹寒胸前起伏，强忍着那股劲儿，哑声道： 我没有忘阿音。 你便告知于我，他有没有又逼迫于你，将你留在华觉宗，再进城隍正觉宗，会命无限，永不归俗？ 没有。阿姨，你把他想得太恶，可他不是。 那你就让我独自等你那么久，还不是要弃我于不顾？ 我何时？ 不等他说完，身侧已经一缕烟拂过，人不见了。而远处传来愈来愈近的脚步声，小弟子说道： 师叔，竹红师叔请您去正殿。 好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